好啦，咁啊继续讲另一出啊，叫咩啊？ 系啦， 叫咩？ 拆眉拆眼大酒店啊！ 系，其实佢有冇英文名叫咩嘅？ 其实英文名啊，好似系另外有个名咧，叫做咩皇家酒店谋杀案啊咁样嘅。 系呢个另一个译名啦，系啊。 系另一个译名，系啦。 原本叫咩噶？英文有冇？ 原本佢个 英文咧就叫做 Bedtime at the El Royal。 哦。O K。即嗰个系嗰个酒店个名嚟啦，其实系嘛？ 系啦。 L Royal 就系个酒店啦，即系有啲坏事喺间，又系最坏嘅啦，即系嗰 个。喺嗰个酒店咁嘅意思啦， 系 啦。嗱，咁其实佢好怪喎，佢又唔系现代嚟噶，系咪？阿明话呢个其实佢设定喺 打越战嘅时候啦，大概就。 越战就得，佢又唔系讲越战嗰个时候啊，越战噶。佢美国嘅，咁啊两个州之间咧。个交界咧就无端端有间酒店咁样，荷里活咁间大酒店啊， 系啊系啊， 咁有冇三个肥婆就乜嘢咧？咁就冇系啦， 咁冇三个肥婆嘅，两个靓女一个黑婆啊，咁就 OK 好，咁嗰度系边个州同边个州啊？我都唔记得咗啦。 内华达州同埋加州嘅。 哦，咦，咁唔系啲好荒凉嘅地方嚟嘅都。 系啊，但系嗰度其实讲到嗰间酒店系好落魄噶啦，已经系啦，因为。佢已經冇咗個賭場嘅營運嘅權啦，搞到佢冇乜生意噶啦，已經係。 係。係 啊。 咁所以就呢個變成咗呢個鬼老闆嘅龍門客棧啊。 係，冇錯冇錯。 咁啊，再講咩嘅咧？簡單 嘅。係啦，咁簡單啲咁樣講啦，就係都係各自一班人，跟住之後就各自有唔同嘅目的入。 咁又唔使簡單到咁，你呢個係成你嘅講龍門客棧嘅，你講呢個就。佢概括曬所有嗰啲戲，頭冰天雪地都包括埋。 咁 你講呢句咩咧？簡單，但係就 開頭嘅第一場戲嘅時候咧，就影住有個人咧，跟住之後就收埋啲嘢，就喺呢一個嘅酒店裏面。係啦。 前事嚟嘅呢個 係呢個前事嚟嘅，係。 因為只有十年前，你唔知幾耐啊？ 係十年前嘅事嚟嘅，冇 錯。 跟住之後咧，係去到十年後啦，跟住之後有唔同嘅人就嚟到呢間酒店，就諗住入住咗首先一個黑婆。咁樣佢咁做嘅嘢呢，就其實佢係一個歌女嚟嘅，跟住之後呢就喺附近嗰度攝咗個 job， 跟住之後就去演唱，跟住就因為呢間酒店嘅收費比較平啊，喺其他地方嗰度係啊，就呢個住唔係太住 喺咁平嘢啦，咁 啲廉價嘅酒店就呼呼平啊，有係啦，跟住之後另外呢就係阿老倉啦，就有佢係一個神父嚟嘅，表面上係啦， 係啦， 跟住呢。佢就又係一份呢間酒店收費平，而有其他酒店呼呼傾而入去啦。因為佢聲稱去附近港島嘅時候，嗰、那個佢收嘅錢又唔係太多，咁咧就要又係咁樣啦。 呢個表面上嘅原因啫，其實有真正嘅原因喎。 係啦，依家講埋第一陣講。 講埋啦，係。 係講埋啦，其實佢 黑婆就冇嘅，真係咁簡單嘅啫。 係咁簡單嘅黑婆又阿老莊咧。 老莊就唔係啊。 老蔡咧，其實佢真正嘅身份咧，係一個患咗絕症假釋緊出嚟嘅囚犯。其實咧，佢係劫匪嚟嘅，就係、是、之前我正話講話有人收埋啲裝款喺度啦。咁樣佢咧，其實就係嗰個人嘅合作夥伴嚟嘅，係啦。佢知道咗佢收埋啲錢喺呢一度嘅時候，就嚟起翻批裝物嘅。其實十年後，係啦，因為佢佢犯案就佢可以被假釋，因為佢身患絕症嘅，佢得翻半年命嘅。佢想假釋出嚟嘅時候，起翻批裝款嘅時候，剩翻嘅時間喺度嘆世界啦。係啦，而另外咧喺同一日入住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人啦，就係、是、一個表面上係一個呢個家庭電器嘅推銷員，係啦，其實咧佢係一個 FBI 嚟嘅。咁佢入到嚟呢間酒店嘅目的呢，其實就係之前啊，有好多人呢間酒店因為落魄，咁好多人呢就嚟去嗰度做啲唔好嘅嘢啦，即係例如開房啊呢樣嘢嗰樣嘢啦，咁收埋咗好多偷聽器啊咁樣嗰啲嘢嘅。咁佢過嚟呢，其實就係拆返呢一啲嘅偷聽器走嘅，其實就係啦。而另外呢，有一個神秘嘅女仔，咁就其實唔係話女仔嘅女人㗎啦，阿格雷啊，嗰、那個女主角啊，就佢唔肯透露自己嘅姓名嘅，跟住之後佢入到嚟，咁就寫就入住咗佢冇乜目的，但其實呢，原來你之後你以為佢係綁匪嚟㗎，佢係綁咗個女仔返嚟， 呢間酒店嗰度綁，砸到佢實一實。其實咧，佢唔係綁匪嚟嘅，佢只不過係佢個妹係誤信咗邪教，佢喺邪教嗰度咧夾翻佢個妹翻嚟嘅啫。係啦，咁樣嘅。係、 嗯。 而跟住 綁埋咗個人喎、啊，就呢間酒店到底邊個睇嘅？睇常嘅。 係啦，有一個後生仔，咁就係一個僆仔嚟嘅，睇落去好似冇乜特別，斯斯文文、瘦瘦地咁樣嘅。系啦，真系一个普通男仔咁样，但系去到最后嘅时候咧，都要穿埋嗰条桥啊！嗬， 有乜所谓啫？讲清楚啦。 原来咧，佢喺呢个，佢成日喺度同个神父讲咧，阿老仓啊，即系假神父啦，就话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我要赎罪啊，咁样嗰啲嘢啦吓。原来最后关键时刻咧，敌人杀到嚟嘅时候，就系靠佢打败先杀敌人嘅。原来佢系以前喺越战嘅时候一个神枪手啊，佢杀咗好多人嘅。佢觉得自己满手血腥咧，咁样所以就好想赎罪啊，咁样嘅人嚟嘅，系啦。最后系靠佢打晒根夫咁样打走晒所有人。跟住之后嗰个话有个女仔系误信咗邪教啦，而个邪教个教主系边位咧？阿芬芬啊，介绍下呢位系边个啦？ 就係、是、我諗，即係大家想入場睇嘅都係睇佢噶啦， 冇錯， 得好少嘅，就係阿羅蘭啦個教主。係 啦，冇錯，得後半先出場嘅啫，基本上就係啦，一個邪教嘅教主，係啦，咁人物咧就 喺呢度咧就扮曬 Brad Pitt 咁嘅款嘅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著曬白衫咁樣嘅，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啲人物關係啊咁樣啦，咁樣就而套戲好睇。好睇嘅地方，其實佢每一件事嘅發生啊，咁樣咧，佢都交代得好清楚嘅，同埋有好多位咧，令你估佢唔到，咁樣突然間發生咗，即係例如啊嚇，阿老倉佢有啲記憶力唔係太好嘅，佢喺度唔記得咗應該係5号房定係4号房啊，咁咧就佢個拍檔收埋啲裝款，跟住佢咧。就 book 咗嗰間房咧，原來唔係佢目標嗰間房，原來咧嗰間房係 黑隔離房啦，總之係啦， 黑 房隔離嗰間先係佢個目標，咁啊搞錯咗。 咁佢點咧？跟住之後佢就喺度約阿黑婆出嚟食飯，跟住之後本來就想迷暈阿黑婆，跟住之後入佢間房，咁啊黑婆佢咧就呢、這個原來佢咧就都出嚟一個女仔啊，咁就行走江湖咁耐咧，佢都。周圍去演唱咁樣，佢啲危機意識都好強嘅，所以咧佢一留意到阿老倉向佢落藥嘅時候咧，就兜個玻璃樽咁樣剝落去啊，佢嗰度咁樣，其實呢啲位咧佢係設計得幾好嘅，係啦，咁仲有佢開頭嗰度影住嗰個人喺度收埋啲裝款嗰場戲嗰度咧，其實咧佢嗰度。佢掌握個節奏啊，嗰啲嘢其實都係好好睇嘅，嗰個位其實就係啦，靜曬嘅個畫面係啦，你影住佢好定啊，咁樣嗰做啲嘢咧，其實好吸引到你繼續入去做咯。可能咧，我自己比較中意睇啲舞台一啲嘅演出啦，所以佢呢一個佢啲戲啊，其實好出到嚟嘅，啲演員個個都做得好好啦，其實就。系咯，咁啊，分分好似你话唔系咁好啊，你觉得系啊？你又觉得点？ 唔系，我觉得麻麻地嘅，其实系、 哦， 因为呢一种戏咧，真系实在睇得太多啦。 哦，明白。 佢又喺呢个范畴里面咧，佢又冇乜突破啊。即系你话好多嘢碰到，其实好多嘢咧，我都大约都知道做乜噶啦，已经系未到好知道做乜噶啦。 哦，系。 咁我觉得冇乜突破，同埋套戏。在中段嗰陣時咧，我覺得是稍微拖得太長啊。 嗯。 因為縱觀成套戲咧，就2.5个半钟嘅。我覺得套戲咧就個半鐘頭至2个钟咧，就應該講得曬噶啦。 嗯。 就我覺得中間就真係沉悶得好犀利啊。 嗯，係。不過但係 唔中意嘅，其實嗰啲係。 不過就如果佢唔係拖咁長，拖多咗啲時間去。俾多啲戏嗰啲演员去演咧，咁样可能嗰个戏味又冇咁出咯。其实就 咪因为佢唔系净系讲间酒店啊，佢又 flashback 咗去好多出边啲嘢。 系啊系啊，又讲下个黑婆佢做歌女嘅时候嘅生涯啊，咁样又讲下阿老仓佢 其实未必需要 嘅， 其实未必需要。 其实有需唔需要咁多咧？嗰啲我喺度疑问紧就系嗰啲啦。 嗯。系咁就， 其实我觉得佢系有好有一道好嘅就系、是，佢喺每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咧， 佢四個人唔同嘅角度會重新做一次，我覺得呢度佢係做得幾好嘅，即係呢啲我中意睇嘅其實係。但係你嗰啲譬如嗰黑哥女嗰個回憶啊，或者佢哋打劫銀行嗰陣時， 啲回憶殺就其實唔必要啦。 嗰啲其實真係唔需要太長。 係冇錯，嗰啲位嗰啲位其實可以 cut 咗多 cut 多啲嘅，其實就 同埋阿兩姊妹去到阿 邪教嗰度， 邪教嗰度又係唔需要咁長嘅，其實嗰啲。我覺得嗰啲係可以剪走嘅， 即係其實 可能因為套戲啊拍得靚啦，咁啊錄導演就唔捨得將啲鏡頭剪走去。 其實你嗰個問題， 所有鏡都擺曬落去。 你嗰個問題咪就係 Lost 啊，嗰個迷失嗰個電視劇嘅問題咯，即係佢成日都係講翻嗰啲回憶殺噶嘛。咁其實你有興趣就係睇緊佢依家呢個故仔而家度發生嘅嘢啊嘛，嗰啲回憶殺係交代少少嘢嘅啫，咁如果喺一個龍門客棧嘅呢一個套路嘅時候咧，你應該集中翻喺呢個困獸鬥嘅呢件事多啲。 冇錯， 佢變得唔夠爽啊！成套戲變咗 係。係都係。 好啦，咁我哋要喂，我哋唔係就係講呢個喎，你要對比啦。咁啊，對比翻呢個武林怪怪獸喎，竟然要係啦。 怪獸唔係怪怪獸，係啦， 武林怪獸係武林怪獸。 武林怪獸。 啲都係一等嘢，一等客棧係咪咁解啊？如果你話玩對比就 係客棧嗰度，但係佢其實都係咁上下嘢，即係嗱，我唔怪獸又好簡單咁樣講一講啦，就係呢個有個佢有國家公服咩呢個 名叫 做長隻怪獸仔，係啦，係啦，俾呢個名騎，跟住之後咧就方中信呢個大太監咁就東廠的督主咁就收埋咗，準備又想佢嚟去做殺人機器，有好似有啲意圖想利用佢嚟去刺殺皇帝咁樣，跟住之後就 佢咩佢啫？邊個啫？ 方中信 唔係啊，收埋咗乜嘢？佢去刺殺 怪獸係啦， 怪獸 係啦，但係咧嗰只怪獸我唔覺得係似怪獸喎。首先個問題就係啦， 我先描述一下，描述一下佢係巨大化咗嘅。屎匹堡做小魔怪 Q 嗰陣時候 ，Q 嘅小魔怪巨大化咗，何為巨大化呢？去到腰咁高，即係接近我估一隻大啲嘅馬騮啊，又不至於猩猩。 咁唔叫巨大化，你摸翻幾廿米唔可以講巨大嘅。 即係佢大個小魔怪啊嘛。 即係大隻嘅小魔怪啫。 係啦， 小魔怪 細啲。 同埋隻眼個比例咧，仲勁過寵夢嘅。 系啦， 大个聪明， 系啦，其实只马骝嘅， 可爱， 系啦， 个鬼似只马骝，系啦，头同埋身嘅比例其实系似长江七号嗰只嘢嘅。 我唔明啊，点解方中信会觉得呢一只嘢系有战斗力或者有咩武器咁样？ 知啊，佢净系讲出一句呢只嘢生性凶残，只要加以训练，必定可以成为杀人机器。佢净系 咁，佢生性凶唔凶残噶？ 开头唔觉， 唔系佢因为咁难，再讲仔唔仔细啲啊！一开波有 VO 讲话呢只嘢系由唔知边度啊，好似胡桑明啲咩外族运过嚟，话系好难嘅，杀人冇错，景象好 Q 啦。但佢原来识变身嘅，得唔得？变身啊，明 哥。但变身嗰度未必关事，可能佢入咗山洞嗰度学咗嗰啲武功之后先会咁 样。啱喎，系啊，有机会系咪佢直头因为练功啫？唔关事。 系咪？讲翻个古仔后面发生乜嘢事？咁古天乐就方中信派去训练佢嘅，跟住之后咧，咁方中信唔系 系咪都系太监嚟噶？古天乐。 咁以為嚟嘅，係啦，咁 佢 咧就唔知點解慈心大發，跟住之後就放走咗佢，自己咧又逃走，成為咗通緝犯，跟住之後方中信咧就下令就係、是懸賞三萬兩，咁就呢個通緝呢只怪獸，係啦，跟住之後江湖上、個個人都係 喺古天樂通緝只怪獸， 佢唔係通緝兩個都通緝，係啦，但係三萬兩就係通緝嗰只怪兽嘅，但我唔知点解后边先至交代翻，原来古天乐都有三万两，但系开头嗰阵先冇提，净系讲只怪兽有三万两啫，系啦，后边无啦啦唔知点解又讲翻。 古天乐一两， 亦都系三万两，都系三万两，系啦，咁咧就跟住之后咧，就各人就喺度追住嗰只怪兽啦，咁咧就喺度打嚟打去，跟住之后咧无啦啦咧就。有另外一條線就是有兩個盜賊啊， 咁我想問啦，咁古天樂同只怪獸係咪擺喺一齊嘅？ 唔係 嘅，即係分開嘅。 分開咗㗎，係啊。 喂，佢哋走埋一齊，即係揾到。 跟住另外一條線咧，就有條女，跟住之後就見到兩個賊仔又偷嘢，跟住就嬲嗰兩個人，就有冇興趣結官銀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原來。跟住就話要去到一笪地方嗰度，就等候嗰啲押運官銀嘅人嚟到，跟住之後就劫。原來咧嗰個就古天樂條女嚟嘅，點嗰兩條友咧，咁就去劫阿古天樂翻嚟嘅啫。跟住搞咗一輪騎呢嘢，跟住之後咧無啦啦喺嗰度嗰只喺間客棧嗰度咧，類似蒙客棧嘅物體，嗰只怪獸又唔知點解出現，跟住之後咧又同阿古跟住搞咗同阿古天樂，跟住之後又古天樂。佢藏性大法打人，跟住之後阿古天樂又打咗佢一巴，跟住之後嗰只怪獸走咗。 邊個藏性大法話？古天樂藏性大法？ 唔係，阿只怪獸藏性大法。 哦。 阿古天樂就打佢一巴咁樣啦，跟住又走咗，係啦。跟住之後阿周冬雨又唔知佢揾佢翻嚟，跟住之後唔知點樣。跟住 你頭一路講嗰條女就係周冬雨。 周冬雨啦，冇錯，係啦。 唔緊要啦。 唔係 佢好靚嘅，白色衫。好靚。 另外一條咧，嗰個係係啦。 花佬就係周冬雨，係啦。係 啦。冇錯，係查嗰係啦咁樣，跟住之後原來咧佢哋劫走咗古天樂喺度嘅時候咧，剩翻一個人就走咗去揾阿方中信，跟住之後咧就帶埋方中信嚟呢一度，跟住之後咧就阿方中信又殺到嚟，跟住之後咧就 咁啊話馬仔又話阿古天樂冇咗功冇咗武功嘅中間。 中間佢嗰度咧其實係係啊，佢武功都。有，但系就弱咗好多咁解咯。 解咧， 点解？因为佢俾咗啲资金，系咪唔使问佢？佢有啲资金俾佢，但系佢自己逼到出嚟嘅，咁啊逼完出嚟就伤咗。跟住佢嗰个你当系等于阿杨过小龙女啊，白色衫条女同佢啊过奖咁啊，即系医翻我去嘅。总之啊，方中信杀入龙门客栈之前，佢啊武功啊叫做回复噶啦，不过就我估未必一百岁先啦，系啦，但系唔够打嘅。 系啦， 方中信个武功层次高过东方不败嘅。变一变成个山头爆炸咁滞嘅接近，系啦。 不 过古天乐嘅武功层次咧，一掌可以打爆万里长城，你当系咁嘅。 系啊， 系啦。咁嗰只怪兽嘅武功层次几劲咧？咁啊，阿明哥啊， 系。 咁 啊， 嗰只怪兽何来又会练功嘅咧？我唔 系 好明。 喺个山洞去练功，就练咗九阳神功啊！你当。 系啦， 咁個山洞點解會有功咧？又留低一本經書定咩點咧？ 佢去到一笪地方嗰度咧，見到有一條屍，嗰條屍咧就得一隻手臂嘅。阿周冬雨一見到佢，就叫佢做楊大俠嘅。 哦，即係楊過嚟咩？ 楊大俠嚇獨臂楊大俠嗰條屍係啦，跟住之後牆壁上邊咧就遺留咗一啲武功喺度嘅。啊，周冬雨啊練咗一種，最後諗住我嚟打敗，諗住唯一克制到阿方中信嘅武功咧，就係俾佢練咗，但係佢功力唔夠。系啦，類似，但係原來嗰只怪獸有另外一種武功，原來可以令人變大嘅，只怪獸就練咗呢一種咁嘅可以變大巨大化嘅武功。係啦。 咁就變大唔係只怪獸本來嘅能力嚟嘅。 係啊，應該係嚟嘅。我講錯咗，係啊，唔係啊，唔係啊。 係佢喺山洞度見到啲武功喺度練咗嘅只嗰只怪獸。係啦。係啦。最後都係 字嘅。 係啦。 嚇？ 咩啊？ 我唔好明白啊！你怪兽识睇字嘅， 我都唔明白啊。 唔系，又你又讲漏，佢其实唔系文字嚟嘅，佢系画出好多图案。咁个怪兽跟佢练就练到啦。而嗰个武功层次到啊，周冬雨后尾用咗三分钟时间都练到嘅。 啊！ 哇，咁犀利！ 所以你话刘镇伟嘅其实成件事唔 系啊。 哇！真系而家封喎，留低咗应该系咪？ 系同埋后边嘅时候啊。巨大化咗嘅只怪兽就喺度打方中信嘅时候，方中信好似弱晒咁样，可以俾佢拎起喺度周围掟、周围扮咁样噶啦。 哦， 系啊， 即明明头先一掌啊打爆山，而家唔得啦。 系啦、啊，好似弱化咗好多嘅咁样，系啦、 啊。佢有原因，有解释噶。其实佢有个后屘有啲懒系有啲智谋，先佢就入到 去超能刀，系啦、啊。 太子金嗰啲人，咁啊开头呃到方中信嘅，点解只怪兽就出咗事，出咗声咁俾知道系有个骗局。咁于是第二条桥咧，就其中有个周冬雨冧嗰个师兄，就扮求成，就认做契仔，埋咗佢身，咁佢运功过下，怼咗佢个罩门嘅。咁所以方中信嘅武功系弱化咗啦，已经。 咁个罩门喺边噶？ 个三毛喺个背脊嘅啫，中一刀就话、 我以为佢又玩屎眼啊嗰啲添。 系啊，冇。咁但系咧，后期又话原来即系又拆咗都好劲，个方中信。咁啊，咪又打啦，系啦，咁样啊，类似啊咁样。 系啦，咁样就打完咗方中信之后，又系去到后面又各散东西，各人有唔同嘅收获。跟住之后只怪兽又好似另外跟追住另外有一条友嘅，就系、是、包会议啊。咁样嗰度就竟然最后调翻转，就系嗰只怪兽又当阿包会议系只狗咁样玩嘢，咁样就系啦，嗰啲嘢即系。都是好交咁样去完咗件事啊，离开打完方中信咁，又好似完咗件事咁样啦。其实就，唉，系啦， 即系都好 怪兽打型嘅啦，怪兽巨大咁打型嘅啫，系啦，咁啊， 即系唔睇都得噶呢套戏。 系啊，不过中间又涉咗好多烂 get 喺度咁样嗰啲啦，即系例如啊，又话呢个阿林尾嗰度又玩东方不败，阿边个方中信又好似同阿。古天乐好像有些东西你揀我定是揀这个女人这样那些啦、啊、原来方中信他、 啊、 是啊 不是啊 古天乐啊古天乐个 咁方中信是女人型的吗 是所以是太监来的 我知道但他不会是东方不败这样的都 是东方不败这样的 有点似的、 啊、是啊是这样的 很弱的又会 有口红的 哦，但佢唔係好似龍門客棧入面嗰啲大鴿咁咁嘅， 子彈嗰只， 唔係白髮咁一個公公咁嗰啲，唔係嗰啲， 係 啊，即係女人型嘅，哦， 同埋開頭嘅時候佢交條鋼鞭俾阿古天樂喺度鞭嗰只怪獸嘅時候咧。佢好似喺度順手又摸一摸一下佢個滑滑嘅手掌咁樣嘅嗰種感覺 哦，即係佢機嘅，直情講佢係。 同埋阿古天樂個角色叫風四海啊，佢成日叫佢做風風噶。 Oh shit！ 係玩啲咁嘅嘢啊，係啊，同埋開頭嘅時候，懶係好似有橋咁樣咧。有呢個佢點解要懸賞咁多錢嚟去叫武人人士去追捕呢只怪獸？其實要武林喺度內耗，唔想佢哋將來啊呢、這個作反啊喺度影響到朝廷嘅勢力啊咁樣嗰啲嘢咯。懶係有橋，但其實係後面冇。 哦，呢條橋無線上次咪玩過咯，上次阿蝦頭做小龍女嗰度。 係，但係佢呢度仲差，嗰套真係用咗嗰條橋啊嘛，佢呢度噏下嘅啫嘛。 我呢個噏下。 噏翻完两句，跟住又冇咗尾噶啦，系啊，跟住之后同埋有啲喺度玩啲烂嘢，即系例如啲人知道嗰只怪兽啊，见到人揸住兵器嘅时候先攻击佢嘅时候咧，有人喺度揸住件兵器嘅时候喺度冇两嘢，跟住之后就话，你估我学咗咁多年系废噶，跟住之后原来佢攞嗰把嘢系吞咗佢。系啦，嗰啲咁样烂嘅， 系啦，是但啦，都系唔得啦， 系啊，好啲嘢好鬼烂嘅，真系，唉， 咁连内地都抵受唔住啦，啲观众都呢啲咁， 系啊，系啊， 唔好太 多 内地 观众 嘅， 系低分嘅， 即系唔好以为内地观众冇要求啫， 系啊，真系， 虽然佢哋啲笑嗰啲我哋又唔识笑，咁但你都唔识拍翻佢嗰啲啫，系咪？ 是 這些其实呢啲连我哋都唔觉得好笑，都唔知有冇人会觉得好笑嘅呢啲。 系啊， 即系你只会耻笑咯，唔系觉得套戏好笑咯。 唔系唔可以做得好笑嘅，但系你要识得处理，但系佢又处理唔到，令到啲唔好笑嘅笑位好笑翻啦。 哦，咁啊，大佬惨啦，咧方中信做埋啲咁嘅角色啫。 系搵食啫， 全部人都交嘅， 系 咁啊，都好想做一个武功高强又好。好好深明大義嘅大俠咁啦，但係都做唔到嘅。係方中信做功夫都成功嘅，你問我唯一賺套戲。 即係佢，即係反而佢係成功啊！ 係 係，佢搞成咁，但係反而係成功。 後邊嗰啲交嘢交起俾佢做，都唔覺得佢太交嘅。其實就你揀我定係揀佢嗰度，佢都唔覺得交。 反而其他人仲。咁但係古天樂個角色咁正路都交啊？ 冇事，唔係。古天樂其實古天樂只是木口木面啫，佢係零咯。 係啊，即係面淡咯，又係。 但系唔同其他嗰啲演员，其他好多演员系负数嚟噶。 哦，咁大镬！ 其他演员你少外嚟作用，最大镬系 全部都系，全部都系搞烂笑嗰啲，全部都唔好笑嘅搞得。 哦， 系啊， 系好 系啊，嗰种嚟噶。啊，嗰班演员未必系渣嘅，真系刘伟强系控制唔到咯，嗰啲嘢。 其实佢有冇拍过笑片嘅咧，刘伟强？ 嗱，传闻《赌城风云》系列幕后嘅导演系刘伟强。 唔系啊， 系 三集都系佢噶，阿刘伟强。 系啊，哦，咁啊，即系咩知咩事啊？知咩事啊？ 系啦， 即系阿黄星监制啫嘛，系啊，揾刘伟强拍嘅，系啊。 系啊，但系今次嘅监制系尔冬升喎。 其实你问我咧，佢计佢个幕后班底咧，我好期待。咁佢一开头开嗰只怪兽出嚟，你话走 Q 咧，我当捉妖记睇，我都接受嘅。即系话拍捉妖记咪再拍咪拍咯。 哦、啊，又唔一定啦，唔得。 佢 唔系啊，其实唔系佢捞埋嗰啲材料有问题啊，系佢捞得渣啫嘛。 系啊，拗晒头噶，都喺度。 同埋有啲嘢有啲嘢碎湿湿，无啦啦，点解啊？周冬雨又對佢有啲感情啊，古天樂對佢有少少感情都叫好少少，但係啊，周冬雨見到佢係想捉佢嘅，但係咁短嘅時候又唔會話突然間同佢有感情。 咁你話另外一個白衣靚女先係啊古天樂條女嘅， 高大 係啊係啊， 或者側邊打下咯，即係都勁 嘅， 都勁嘅，都 重要嘅，反而嗰、那個。 嗰个都喺度嘅， 系啊， 有 喺度嘅， 即系嗰个反而系古天乐条女嗰、那个嗰、那个角色就反而唔重要。 喺度咯，你冇 话唔叫做 周冬雨反而重要。哦，咁 系冇错。系 周冬雨同嗰个怪兽嘅感情嘛，其他啲剧同只怪兽嘅感情嘅， 系啊， 除咗古天乐啊， 系啊， 咁样啊，咁啊 系， 系啊， 系啊。开头嘅时候你只怪兽几 Q 都好啊，有一度已经系搞烂咗噶啦，就系阿。古天樂喂佢食梨嗰度啊，其實嗰度咧，我唔知佢係想做個咩感動嘅效果，定係想做個搞爛笑啊？就係佢喂佢食梨嘅時候，佢自己咬過梨一啖，跟住攣翻出嚟喂佢啊，大佬！ 啊！ 哇！ 反錯啊！你呢叫做 咩啊？ 反錯 係啊！反錯啊！大佬要喺度， 嗯， 係。 咁又點解要咁咧？ 点解要咁啊？嗰只怪兽佢又唔系冇牙噶，我就唔明点解咯。真系。 因为佢 B B 嗰阵系咁就话啫。 系啊，佢有牙噶啦，嗰个位已经系。 咁你真系要问佢啦，系咯系咯。 唉，真系我唔知啊。同埋有啲笃下亚洲冬雨同只怪兽笃下手指嗰啲，又玩下呢个 E T 外星人咁样嗰啲嘢啦，又唉，但系夹唔夹睇到佢嗰啲嘢。 隻手指冇發光， 有發光 噶， 系啊，有咩用噶？識醫人噶？ 冇啊， 又唔會，即係淨係識會發光，但係冇用嘅， 冇交代 過。佢放電嘅，有電嘅，佢發光放電，係啊，佢玩電器嘅， 會放電哦， 係放電， 即係怪獸有電嘅， 係 啊， 最後咧玩呢支劉偉強啦，自從拍《血的子》同埋之前拍嗰套軍戰嗰套咩啊？即係。 呢、這个建军大业 系啊，建军大业都好兴玩嗰啲大型火炮打村庄噶嘛，即系 冇问题，冇问题嘅呢啲。 佢今集又玩，但系最后玩咧就只怪兽变大咗出嚟，就挡晒啲炮弹，咁啊搞咗一场冷系，又特技好似好劲，但系又好粗嘅，又唔知做乜嘢咁样喺度咧，打好耐又嗰度打咗5分钟炮弹，唔知做乜。 系啊， 咁佢以為自己拍緊嗰啲 Rampage 啊、金剛啊、哥斯拉嗰啲啊嘛。 係啊，唉， 即係或者佢亦都聽聞話韓國，即係我諗佢唔係睇咗嘅，因為可能拍嗰陣都未做嘅，可能知道韓國都會拍幾套咁嘅古裝。 嗱，應該係未必知嘅，因為就嗱佢個 project， 佢喺幾時啊？佢拍完《建軍大業》嘅時候，我已經聽聞過佢籌拍呢一套嘢㗎啦。 哦，即系韩国抄嘅嘢，其实 咁我唔知道啊，撞桥都唔奇嘅，咁就定系佢你喺人哋个影展嗰度见过人哋有啲咁嘅融资 project， 跟住之后睇完个故事大纲攞嚟用啊。 咁啊，纷纷话嗰个日本嗰套都好耐噶啦，嗰个小说系嘛？ 系方神系嘛？ 方神系嘛？咁都唔系喎，方神都新噶、哦，都系 几年前咯， 几年咯，又唔系话真系好旧，都系近嘅，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古装玩怪兽又系咯， 系啦，系啦， 佢冇理由係參考緊好舊嗰啲日本特攝㗎，應該唔係啊。 啊！ 佢應該都係 諗 到，即係想玩鬼佬片嗰啲嘅啫，係咯。 係啊。 唔知啊，係你問佢啦，係。總之，其實你都係執行咗出嚟唔得嘅啫，又唔係話古裝玩怪獸問題，冇問題啊。 冇啊！ 即 係 你點樣平衡？系 啊， 冇错啦，武侠就其实不嬲都有神兽嘅呢个元素嘅。 系啊， 但你点样去平衡呢样嘢嘅啫？ 咩风云都有打火麒麟一打火麒麟啦、 啊， 系咪先？ 风云啊，净讲到火麒麟系，即系净系佢哋好多嘢嘅来源啫嘛。 系啊， 唔系净系有只嘢啦。 系啊， 你金庸小说嗰啲咧，就好多时都会同佢啲秘笈啊或者咩都有啲关系嘅。 系啊，功夫。 系同个功夫啊，咁你个神雕都教识杨过啲嘢啦，系嘛？即 系有 啲关系啦，咁亦都并肩作战过嘅，都算有啦。 系啊， 冇佢呢度咁夸咯，系咯。 系啊，咁样 就即系冇只神雕 学武功咁样，又会变大嘅。 唔系，即系神雕都识武功噶。 系，冇错。 但系佢只神雕识武功，唔系咁样，即系人咁样咁嗰种啊嘛。 系啊， 系咯。不 anyway 啦，系。咁呢啲啊，你識玩咪好咯，唔識玩啊冇乜意思嘅，係咯，即係佢當嗰只怪獸根本咪又係其中一個人物咁啫嘛。如果佢而家呢個玩法， 係啊，真係，佢總言之將好多嘢咁樣炒雜碎咁樣擺咗落去，但係夾唔埋嘅嘢，唉，人哋以為佢成功嘅嘢擺落去就得，誒點知原來係哇搞爛曬。 即係你係有好多珍馐百味嘅材料一齊，但你要諗下點樣煮埋佢一齊先得㗎啦。 係，唔係搞 到諗佢？個 main point 就係你要諗到點樣將佢整埋一齊。如果唔係，你冇諗過嘢㗎，係咪？即係你求其執啲餸啫嘛，咁邊個唔識啫？係咪？ 係。 即係咁，你要諗到點樣將佢炒埋炒，再將佢變成一味餸咁先得嘅。佢哋冇諗過咯，總之有齊呢堆嘢就以為 OK 咯。即係可以撞㗎嘛啲嘢大佬。咪啲嘢一定撞㗎，如果你亂咁滯一定、 啊、 一定撞。 係啊。 咁啦 ,ok, 咁就唔得啦係咪，即係呢個就一次覺得唔得㗎啦係咪， 一次覺得唔得㗎啦係啦。 咁呢個分分都有睇㗎嘛。 哦冇啊冇睇。 我冇睇，馬仔冇睇㗎呢個。有啊有抹過喎，咁就馬仔講兩句啦，馬仔都冇講過。 冇啊，都係講唔得 囉。我就係講。 因為我覺得係啲，即係我立句啲 get 嗰啲，即係搞笑啲係搞唔到氣氛嘅，好悶嘅睇到。 係啦，即係你好，即係當笑片冇所謂，好唔好笑啫，大佬。 好笑， 唔好笑啊嘛，係咯。 係啊， 係啊，跟住同埋佢話所謂打都係企喺度咁樣，即係仲 要。係啊，啲武功好勁，其實係 Philippe 啲嘢嚟嘅，係嘛？ 係啊，同埋有一度懶係大運戰嗰度，佢。就係用嗰、那個黑曬咁樣嚟去，淨係玩曬剪影啲人擺下 pose， 跟住就喺度碎濕濕咁樣剪埋一齊咁就算。 嗯， 係啊， 其他 冇 打過，啲冇樣嘢得㗎，呢套係 冇打，嗰啲冇打場面係冇得打過啊，基本上 係冇打啊，真係冇打過個冇打場面，係啦， 係啊， 係咯，啲特技又留到真係嘛？ 是有啲嘢我唔知佢特登玩流冇乜所謂，有啲位但係佢流到我唔知乜，即係例如有一個叫做唔知錦衣衛唔知叫白眉乜乜嘢啦咁樣個我叫做佢嗰條白眉又假嘅，佢出招嘅時候呢就好似黐返上去咁樣嘅，係啦。 咩意思呀？ 係呀，即係佢要 咩意思 話返俾人聽我就係呢個人啦，佢又知道整返條白眉喺度扮返個造型咁樣囉。 我唔明 白。喂 呀。難嘅。 系啊， 好无谓啊，好无聊啊，所以系 啊， 正常啦，点知系啊，做咩 啊？好无聊噶， 唔系喎，好紧要啊！你讲咩啫？我唔知你讲咩啊，大佬。 哦，即系有个人佢要出绝招嘅时候，即系要话翻俾人听，我就系呢个人啦。跟住佢叫白眉乜乜嘢噶嘛，佢个朵。跟住之后佢咧就特登整翻条白眉喺个眼眉嗰个位嗰度。 你识佢 定 冇 嘅？ 白眉本身头色嚟嘅。 要嘅啫， 系 啦。 你黐个块，即系眼度先变白眉嘅。 平时冇嘅。 系，唔系头色嚟嘅，黐喺个头度嘅平时。 系啊， 好， 咁样啊，啊，即系系咯，同埋又玩下，又玩啲人以佢哋又以为自己好好巧咁样，就塞嚿石头喺度嚟去阻住佢哋条路。跟住之後就可以拖延時間，點知原來佢一掌可以打爆嗰個石頭咁樣嗰啲嘢啦，玩係啦。 但佢哋唔知嘅咩？ 咩啊？ 佢哋唔知嘅咩？ 佢哋唔知喎，就係佢哋唔知佢哋 邊個可以一掌打爆石頭。你講邊個啊？各位， 八尾啫。 哦，如果你話你諗住咁樣阻住阿方中信就比較搞笑啦。 係係啊，唔係諗住阻住方中信，所以第二班人係啦。 我以為你諗住整個 robot 諗住擋住架飛機啊！我以為你講 係咯，啊，即係呢啲係搞爛笑啦，又係唉。 咪即係截住賭神啊！我哋截佢唔到㗎，因為佢搭翻係火車我哋啊。係 啊，係 但係嗰個位其實都唔係話係真係搞笑啦，佢嗰句對白，即 係 我賭神嗰句對白。但佢當呢啲係笑話嘛。 系啊， 咁啊变咗真 系 好 好 笑 啊，真系 好笑啊，变咗好笑，你会系咁喺度笑佢咯， 耻笑 佢咯，好啊，咁呢套到底同你头先讲嗰套啊，吓拆你拆眼，有咩关系咧？有咩关系？ 大家都其实系攞龙门客栈，似龙门客栈嗰种套路啊，其实就应该话， 哦，系啦，咁啫，系呢样啫。 不過就人哋嗰個就係用呢一笪地方嚟去做一個舞台，跟住之後講翻各人嘅事咁樣。但係其實佢懶係好似做到龍門客棧咁樣喺度等緊敵人嚟，但係喺度等候嘅過程裏面咧，就唔係中間搞一輪以虞我詐，跟住之後最後又合力跟住對付翻人哋咁樣。其實佢哋喺度搞爛笑嘅，中間喺度等候嘅過程嗰度，喺度爭錢，喺度大家喺度爭錢啊！喂，呢、這個古天樂個客應該係點樣分啊？嗰啲獎金，跟住之後係點樣又夾啊古？點樣又捉嗰只怪獸喺度嘈，基本上喺度嘈一輪，跟住之後一邊嘈一邊喺度搞爛笑咯。其實就咁根本上又搞得唔好笑喎、唉。咁即係亂夾亂嚟嘅，佢嗰度係，但係人哋就係、有曬，即係真係每一件事都係 人有行動動機， 係啊，冇錯，係啦、啊， 跟住就互動之下就發生咗好多佢原本意想不到嘅狀況， 係啦、 啊，即係佢又要解決嗰個問題，係啦、 啊，係啦、 啊，咁跟住最尾就大敵就到，係咪條大橋係咁啊，跟住就要一齊。對付嗰個大敵人咁嗰、那個嗰樣嘢啦，係咯，咁呢度咧，佢可能個大郎都想玩到咁，但佢又捉得好差咁啦，佢講曬。 佢想將佢喜劇化咁樣去做，但係就 咁其實都冇問題，都冇問題，係但係佢做得唔好啫， 佢變咗係嗰種市井喺度大吵大鬧，其實應該係嗰個過程，但係咯，將暗鬥嗰樣嘢變咗大吵大鬧咯。 冇鬥啊，其實冇鬥都係。 係啊， 唔係你唔覺得？你唔好話呢出啦，你上次奇門遁甲都其實有少少㗎啦。 奇門遁甲 上次嗰套啊， 我其實 可能都有周冬雨啊，可能都有周冬雨啦。 係，奇門遁甲好好多。 上次嗰隻怪獸係周冬雨啊嘛。 係，因為隻怪獸周冬雨。係。 所以好多嗰套都有啲共通點嘅，其實都係。不過都話好啲咯，係可能真係。 不打上講嘅， 同埋我就話唔知咧，佢亂咩國王，我都知套戲拍俾國內人啦。佢嗰七個咧硬係要揀啲咁甩皮甩骨嘅，即係要揀個老人家咩揸算盤啊白須嘅，跟住又要揀兩個話好肥嘅就嗰啲叫做大賊咁樣啦，即係嗰啲當孤呢咁樣，跟住又要加個墮禍嘅咁樣，即係你嗰啲配搭好鬼唔吸引噶嘛，我都唔明係咪國內 中意。我淨係知道阿邊個阿包貝爾係出名嘅，同埋裏面嗰兩個老大老二咧，嗰兩個演員老二嗰個都算係出名嘅。 哦，佢出名搞笑定出名？ 搞笑嘅。 搞笑喎。 搞笑嘅。 出名靚仔啊！兩個出名靚仔。即係其實佢呢班人咧，全部都計算過㗎啦，即係嗰個演員。OK。係 啊。 咁不過咧，其實唔係咁就得嘅。OK。就講完啦。OK。咁好明顯，今次係人哋完全唔 buy 咯，內地咯。 同埋揀演員得嚟，佢出名得嚟，但係有啲接爛片接得多咧，個名都臭咗。即係舉個例啊，包貝爾就係其中一個咧。佢有啲人其實見到個名都唔係咁想睇嘅，其實就可能拍嗰陣時未係爛片王啦，出嗰陣時就變咗爛片王咁冇計啦。 嗯， 唔重要啊。 啊， 咁個白衣女可能都人哋都識㗎，我哋唔識啫嘛。 係咪台灣妹嚟嘅，叫郭碧婷。 台灣妹 係啊， 邊位咧？做乜㗎？ 做乜嘢啊？好似都都係 民咩嗰啲咩国民仙气女神咁样嗰啲咧，叫做 系咪佢谂住得嗰阵咧？呢套卖埋个台湾啊，可以？ 咁未必嘅，因为可能个女仔都大陆都多 job 接嘅，其实就系啦， 呢个就系是但啦，系。总之佢哋系计算咁计算计算计死咗自己咯，算死咗自己咯。 系啊系啊系啊。 O K， 系恭喜恭喜，好。咁啊，以后拍多啲啊呢啲 ，O K， 咁啊，即系成日都系谂住舐大陆，咪舐晒咯，咁时舐晒挞啦，吓。 系你唔识嘅，咁你就唔好搞啦，真系。 系，你咪拍翻啲，你拍翻啲真系好睇嘅戏，真系香港套路嘅，可能内地人仲欣赏啊。 嗯。 乜用内地演员都唔系问题，即系唔好搞啲，即系唔知咩嚟嘅呢啲系咯。佢可能真系见周星驰喂美人鱼咁都得啦，系咪？系咯，见阿许成毅又整啲咁丑样嗰只 Uber 都得，系咪？系咯， 系。 我呢只仲唔 cute 啲？系，你佢自己谂啦。唔知啊，系，即系其实咧呢啲怪兽题材嘅嘢咧，首先你要熟特摄片，你先识拍嘅。老实讲啊， 嗯， 啊，分分个个都系咁啊。 都起码有基本认识啊，嚟到。 系啊，冇佢唔系啦，系冇错，唔好话好深入，基本都冇。 系冇 咩怪兽。即系怪兽片啊，其实点先会好睇啊？佢识唔识啊？ 我相信佢唔识。如果成会拍到咁，唉， 系啊，即系其实嗰两套韩国咯，其实佢哋就系唔会用一啲好高武功啊，即系佢反而系变咗好似三国咁，其实系佢系即系佢啲人嘅所谓武功系正常嗰啲武功啊嘛，唔系东方不败嗰啲武侠片嗰啲啊。 讲 真，咁你用普通。即系军队去打怪兽咧，系 O K 嘅，可以好睇。但你用武侠嚟打怪兽咧，其实唔好睇嘅。 系另一件事嚟噶啦，其实就 神雕其实唔系打怪兽噶嘛。 系 吓，大佬啊，神雕唔系讲宇宙怪兽神雕啊，大佬。 嗯，系。 唔系讲打神雕噶。 喂，嗰啲如来神掌嗰啲，其实都有出现怪兽，但系。都有打過下，但係都唔會係咁主線去打啲怪獸咧，為咗係咯。 唔係你唔會定位嗰啲係怪獸片咧？你會覺得嗰啲係怪獸片？ 絕對唔係咯，佢唔係可以有。 但係呢套其實又係嘅喎。 係啊， 係咯。咁但係你怪獸片，你既然都係怪獸片，咁怪獸片有咁怪獸片都好多類型。咁的確日本都有嗰只快獸嘅。 嗯。 嗰只叫乜鬼名啊？嗰只阿芬啊？ 咪快兽咯，就系叫做 快兽， 佢 个名啊，佢个名啫。 我唔知佢叫咩名，黄色嗰只。 唔记得叫咩，叫咩啊？马仔 都升起啊！突然间 系，唔系嗰只嘢直情喺个超人兄弟就出咗一集噶。 系。 佢哋话成日话咩公营个唔知咩怪兽大王会降临啊嘛，点知最屘原来佢嚟噶嘛？跟原来佢好 friendly 噶嘛，以为佢啲咩恐怖，原来唔系，大家一齐玩啊！咁咩佢好威嗰集啊？ 系咪叫布斯卡？ 是啊，类似啊，有做过的无线配音的，即是其实你讲好像小老虎咁，即系系啊，毛公仔咁嘅啫，不过佢系人咁大，好大只嘅。其实做啲嘢咪小老虎啊，超太郎你嗰啲嘢嘅啫嘛，系啊， 嗯， 但系好出名噶呢只嘢吓，即系喺日本啊，香港啊未必记得啦吓咁咯吓，咁都系一个类型嚟嘅，咁你要捉到先得噶。咁呢只嘢啊，会唔会巨大化变战斗角色啊？唔会咯，会唔会练咩杨过咩武功，更加无厘头啊？ 就算佢呢啲角色咧巨大化咧，都系变翻咁嘅样，然之后结果都系搞笑白痴啊咁样，或者顶多都系大力咁样咁就算完嘅啦。 即系佢会有 佢 自己嘅超能力咯，唔系佢都学埋人嘅武功咁佢有咩需要佢系怪兽啫？ 系啊， 即系你拍得变形合衣咁，使唔使阿霍都去学埋如来神掌噶嘛？吓啲咩戏嚟噶呢啲？即系变霍都唔够系嘛？ 系啊， 系嘛？仲要练埋武功，咁搞错啊！你嗰个能力应该大过你啲武功啦，系咪？你嗰个超能力，大佬 系啊，冇错。 黐线，搞清楚你拍紧咩先？系啦，唔系唔得嘅啲嘢，嗰材料冇问题。你识得点拍？点样捞啊？嗰样嘢佢完全唔识，系咁你唔好 pick up 呢个题材啦，系啦，就系咁啦。我有冇嘢补充？呢个当讲完噶啦，系嘛？有冇嘢仲要对比噶？我以为你会对比下两套嘢，吓当文学咁样对比下啫，唔会啊？系嘛？ 冇啊，冇必要。 呢套有一套冇文學價值嘅，咁佢都點都俾到文學角度啊，係咪先？ 咁另外嗰套都有啊，有冇文學價值嘅都冇啊， 都未止文學價值嘅，好睇咯。 即分分都話，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跟翻佢原本嗰種困獸鬥係咯，即係真係垃圾套路啫，係啦，唔係話唔好睇，即係個套路係。是跟到足咯，系咯，系咁噶啦，呢啲戏咁咯，估都估到佢最尾点啊情节啊咁咯， 系咯， 咁睇翻得唔得啊？阿芬芬觉得啊，阿美觉得 都 得嘅，系嘛都 OK 系嘛， 靓嘅其实 靓嘅系，即系都拍到啲塔伦天奴嘅系嘛， 系 四成啦，四成啦， 四成功力， 因为佢冇咁血腥啊嘛，佢塔伦天奴佢其中卖啲， 即系佢又唔系沟片咁样，系咁喺度有啲番茄汁喺度飞啊。 佢话扭桥又唔系话扭得好准。 嗯，明白，好。 即系好快，你都知道晒佢啲底牌啦，已 经。即系点都好睇过套怪兽嘅，系啦。 话争得远。 即系佢呢两套比就唔使讲个西片呢度啦，睇系咁啦。 系啦。 系。咁如果你真係無聊到咁啦，係咯，又係都要撐下啲中文片嘅話，咁咪會要先至入場睇呢度武林怪獸咧？要 哇！你真係要好中意古天樂，亦都好。 我想問下啦，呢套係有廣東話配音啊？咁有冇人睇都係廣東話配音㗎？阿不打睇嗰係咪廣東話配音㗎？ 廣東話配音。 哦，咦？咁呢個可以講下喎？咁不打睇咗廣東話配音如何嘅咧？ 冇啊，净系得古天乐广东话啫嘛，其他啲唔系噶，其他啲佢要讲国语咪讲国语， 吓， 佢要讲粤语咪粤语咯， 咁都叫做广东话配音？ 系啊，系啊，咪全噶， 咁只怪兽咧？ 冇配音啊，如果咁讲，咦唔系啊，佢唔系话搵咗啲人嚟配音嘅咩？ 有万绮雯啊、西瓜啊、鹏哥啊咁样嘅， 系啊。 咁唔系喎，如果系咁，我唔知喎，系咪佢配咗我唔知啊，定系都系嗰啲人嚟噶？ 哦，佢揾咗萬以文定用國語幫佢配音，你意思係 但萬以文未做嗰只怪獸啊，我估。咁嗰只怪獸係咩嘅？係咪嗰只怪獸啊？ 只怪獸女仔聲㗎？ 佢會講風風嘛咁樣嘅，即係不過應該唔係萬以文嚟嘅。係咯，咁啊。 古天樂講粵語，其他人講國語。 唔係有人講粵語嘅都，但係有人都講國語嘅。 哦。 即係佢混合咗嘅。 即係唔係話廣東話配音係全部配曬廣東話？哦， 唔 係怪啊， 係啊，唔係噶，唔係噶， 咁怪啊！咁但係咁啊，明睇個國語版又係全國語嘅，反而國語版就 國語淨係去到廿度唱歌嘅時候，即係佢兩個跳舞嗰段咧，就嗰首 就變反而係廣東話， 嗰個廣東話歌咯，嗰首就 係咩歌嚟嘅？ 我唔知係葉麗儀同葉振棠唱嘅歌，我唔 記得咗。即以前舊歌嚟嘅。 舊歌嚟嘅，係啊係啊。 係所以就即係只不過播翻只舊歌就是、廣東話歌咁樣。 係啊，啲武俠劇集唔知邊套武俠劇集嗰啲歌嚟嘅啫，係啦。 即係陸小鳳咁啊，類似啊。 係類似嗰種啦，係啦。 播翻啲舊哦。 係啦。 OK， 好。哦，咁啊，即係唔使理會添啦，即係連配音都 唔 知點解 邊啲聲去配音嘅。 唔係咧，成冇廣東話咁離譜，即係淨得古天樂唔係配音㗎嘛，係佢自己把聲嚟㗎嘛。 應該不過傳聞話古天樂不嬲都係有揾配古天樂㗎嘛。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唔係古天樂原聲嚟㗎，係啊，即係我意思粵語啊。粵語啊？ 國語就有人配，因為佢粵語自己夠把聲。 佢自己人，但唔記得啊，真係唔記得。唔 係 古天樂 都 配音 㗎嘛。 嗯、但佢都系古天乐把声嘅，即系不嬲佢拍戏嗰时古天乐把声咯。但我听人讲过话，古天乐拍戏嗰把声有个专人帮佢配嘅，佢唔系用佢把真声。 即系你意思嗰个其实唔系佢把声啊？ 系啊， 咁有趣，咁啊，你问下佢系咪啦？下次啊，好，咁啊，即系其他嗰啲人唔知去晒边啦，话配呢套戏嗰啲，就竟然系国语。 咪有粤语，但又有国语咯，我唔记得咯，即系。 唔系咁，周冬雨啦，唔系周冬雨系。 个个都系啦， 周冬雨系讲国语噶都， 周冬雨讲国语，佢自己讲翻国语。 嗯， 咁啊真系配音啲人配咗啲乜鬼嘢？ 方中信系讲乜嘢噶？ 方中信讲翻广东话。 方中信 系 广东话 把声嚟嘅。 咁系咪方中信呢把声？又系佢呢把声？你咁其他嗰啲人配音配咗咩咧？系咯， 系咯， 系咯， 配咩？系咯，后边嗰啲细嗰啲兵系嘛？嗰啲兵啊，嗰啲。不如死嗰啲，哎呀，嗰啲系嘛？ 有 孙盘个阿伯有配有嗱，讲乜嘢噶？ 边个你话？ 咁咩华冠阿伯喎？ 华冠阿伯系配嘅，应该粤语嘅，粤语嘅。 即系有嘅，系有啲人配咗音嘅。 嗰啲咩两个大贼嗰啲咪咩咯？ 即系但系又奇怪，嗰啲又唔系啲咩重要角色，反而配吓，重要角色反而冇配啊，好嘢。 系 系， 就系明啫咯，咁系我唔知嘅啫。明 白， 系。呢啲先犀利啊！ 系唔知 佢啊！呢犀利，呢个犀利，厉害厉害，咁样嚟搞配音法系啦。 系， 下次蒙面超人系嘛？粤语配音系嘛？边个粤语？嗰啲激激兵咯， 激激兵， 激兵粤语同日文有咩分别？有噶，系咯，个发音有啲分别噶，佢日文拼噶嘛，嗰个字，我哋用广东话拼激激咁样啊嘛。 广东话拼嘅， 系咪激激咯？人哋日文系激咁噶嘛，你咪激激咯，唔同啦，系咪？是喎、哦、是喎、哦、好大分别喎、哦、你顶你个肺是咪是喇好啦是但啦喂咁呢个真係好新颖呀係咁样配粤语法真係第一次听。 咦嗱我呢 下次美人鱼係咪又话粤语配音咦点解成班主角都系讲入国语我冇话配班主角呀、啊。 嗱我引用返呢、這个。 嗰个宫女呢你唔发佢讲广东话咩今次。我嘅神虚公子嗰个啊， 哦，我引用翻呢个港产片嗰个讲啊，佢就话咧， 新嘢嚟讲， 系粤语嗰度咧，佢系西瓜就配周冬雨嘅，佢咁讲啊，林晓峰就配咩包贝尔， 啊包贝尔， 黎耀祥就系潘斌龙啊， 啊系啊，仲啊胡仲啊系啊， 即 个老二啊。 潘德龙即系嗰个大师， 老二啊，即系两个大佬大佬， 即系 两个 山茶，老山茶， 系啊系啊。 咁啊，黄泰利就系卢海鹏嘅， 应该系嗰个算盘阿伯啊，照计。 嗯， 咁啊， 唔系喎，咁但系陈一笔打话周冬雨系讲国语啊，咁系咪即系阿西瓜系用国语帮佢配咗音啊？系嘛？ 咁奇怪，咁啊唔知喎。咁啊，仲有呢个， 即系把声衰得就系， 哦，有啲音， 系咯。 听啊，就 唔知啊，即系唔系你唔知道《延禧攻略》其实系配音嘅咩？唔系讲香港版喎，我国语版喎，你唔知噶？ 哦，咁啊唔知啊。 系大部分嘅角色都系配音噶。 系，即系唔系现场收音意思，系啊，后配音。 唔系啊，唔止啊，唔系现场收音， 系配。 第二个人配。 系揾人同佢配。 明 白。系，即系其实佢话佢讲得唔够好啊，系啊。即就算大家都是國語佢都是配音啊是啊。 嗯。 不是那不出奇的你以前看啲港產片好多都配音啊。 是 啊。有咩出奇啫佢即當然嗰啲可能因為檔期原因嘅唔得閒啦但佢哋係直情刻意嘅因為佢個聲唔足以演出到個角色啊佢話。即尤其是啊即個女主角即我講延禧攻略唔得啊佢話把聲。佢做唔到佢個氣勢出嚟。咁我唔覺得點解我平時睇佢國語版嗰度點解咁即係好似做得好啲咁樣嘅唔係原來第二個人配佢嘅把聲係唔係把聲嚟咁係咪咁呢係咪即係佢搵咗人嚟配但係用咗國語講呢我唔知啦 咁我唔知啦咁講埋呀仲有萬以文呀去咗邊呢咁啊 郭碧婷呀係咪 係啦 咩話配咩 郭碧婷即係嗰個台灣即係嗰個靚女呀 郭碧婷 呀冇咩講嗰個係咪 係呀 嗯是好得啦唔知 道。是 咁但係点解会系国语嘅呢咁真係要问一下啦。 好。 我不打听错咗係咪 其实我记得系囉但係你又唔敢讲你咁讲我都唔敢肯定啊你咁讲。 你睇咗嗰个普通话版啊。 你咁讲我都唔敢肯定啊。 如果你睇咗普通话版就唔会有任何一个人讲广东话啦。 咪啦。 即连古天乐都唔会讲广东话啦。唔紧要啦係。呢个谜大家喺俾张戏飞入去再解读一次啦。我哋都唔研究啦。即唔系唔可能系佢用国语帮佢配咗音嘅我觉得呢个系。系咯。即你话嗰个西瓜其实系边个嚟嘅唔系西瓜跑喎。 DJ 嘛， 其實是邊個嚟嘅咧？ 林山山個女啊， 林珊珊個女啊，係咯，即係又係成家都入曬行啊，大佬。我驚我連屋企只狗連只貓都入埋行啊，好快係啦，係啦。Anyway 啦，係咁啊，佢國語好啦，或者佢咪幫佢配過佢啲國語咯，係嘛？佢啲國語正過佢啊嘛，可能會唔會啊 ？OK。 我唔知啊， 唔出奇噶，漏口嘅可能周冬雨真人啊，你点知啫？系嘛？你点知啫？系嘛？唔好理佢啦，唉，大家有兴趣咪入场一睇呢个广东话版咯。其实个广东话版就系咁，即系系咁用嘅啫嘛。 嗯， 香港上用广东话上嚟咁用，咁你咪即可能你觉得有啲你熟悉嘅嘅先声音咁咯。不过就连阿黄子华你都唔得嘅，就呢扎得唔得咧？配咗你都唔知边个配边个，唔经头先一讲系嘛？咁你有冇作用呢？咁自己谂啦。我当咗多余啦。好，喂，咁啊吓，唔讲啦，都话讲一阵，都讲咁耐啦，仲耐过头先嗰套科幻片啊。 我呢度两套戏一齐讲啊嘛。 系，但系都系唔麻麻地。OK， 好，马仔冇意见，冇啊。 冇，都系少啲。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讲完啦，系嘛？ 好， 系讲完。 好，咁啊，讲第二个啦。